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26日，狮子山隧道将于周日清晨5时起实施易通行。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今年4月初开始的流感季节完结。 港铁东涌线沿线动工，两个新车站预计2029年完工。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谈判持续，拜登及麦卡锡均称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8，在5月26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输入外劳方面咧，其实呢段时间都有唔少嘅讨论噶啦。特首李家超咧早前亦都讲到话，最迟今年年中咧会公布其中两个行业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喺人手不足嘅策略。咁啊，见到有一啲嘅报道咧，引述消息咧提到就话，政府计划咧就住呢两个行业啊，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咧输入咧系超过10,000名嘅外劳啦，就话最快下个月会公布方案嘅咁。涉及到边一啲嘅工种咧喺呢两个行业入边，包括有旅游巴司机啦，一啲专线小巴司机啦，机场嘅地勤人员亦都包括埋，仲有一啲行李搬运员咧都系包括埋。咁仲有咧譬如地盘方面咧就有扎铁工人啦等等呢一类嘅工种嘅咁。过往外劳如果是涉及到这些情况，如果要入来香港做事都要经劳雇的审批的。那就说在这个的新安排之下，在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外劳就会参照之前护理员特别计划的方式，就不经劳雇会审批。那么看护理员计划那个的资料，他们就会由社署署长担任主席啦，由劳福局啦、社署同埋劳工处嘅代表组成跨部门联络小组，咁啊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咧审批一啲院舍提交嘅申请嘅咁。日后系咪意味住呢两个嘅行业，即系建造业同埋运输业，都会由政府部门系组成一啲嘅联络小组啊，跨部门嘅联络小组系做一啲嘅审批嘅咧，而唔经劳雇会咧？咁做嘅话，你自己点睇咧？这个方式嚟讲，特别计划嘅方式，1872311，1872311。作为一个雇主来讲，会不会可以加快到填补而家成日话各行各业唔够人手的情况啦？咁，但系另一方面，一啲打工仔都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市场咧？咁，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黄平，早晨。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黄平。可唔可以头先都讲到咧，就话有啲消息都话，其中建造业咧就嚟紧都会有一个特别计划去输入外劳啦。咁亦都话可能下个月已经有方案噶啦。涉及到可能地盘一啲扎铁工啊、搭棚工人啊等等，点睇话用呢一个嘅方式去输入外劳咧？同唔同意咧？你 嗱，我有关注到咧呢个输入外劳嘅情况。但系咧，我哋工会做嘅调查嚟计咧。现时呢我哋好多工人都未有公开。未有公开你做咁样输入外劳呢，势必打击我哋本地工人嘅就业情况囉。 你先话啲工人未有公开，通常涉及啲咩工种㗎？点解会冇公开呢？唔係成日话唔够人嘅咩？ 因为建筑期呢係有一个一般嚟计起层楼都要2年至3年嘅时间。最有时呢你呢个项目进行中，下一个工序未开工咧，仲未有公开咯。 但系呢啲都系短暂性嘅，即系听落系咪？即系短期喺中间有个时间，可能系即系每一个项目与项目之间一个短期性嘅过渡期会系咁啫，唔系一个长期冇公开嘅情况啊嘛，系嘛？ 呢个系嘅。 但系通常有冇话系咩工种多啲嘅，定系全部工种都有类似话冇公开嘅情况？ 其实都会轮住嚟嘅，因为你嘅工种咧。一般先扎铁完咗先钉木模板，木模板完咗先落石屎。咁样石屎有个廊咧，我哋泥水啊、油漆啊、水喉嗰啲先至去进驻噶嘛。所以有个时间性嘅。 总之就话有啲情况都未必话开足工嘅情况啦。但我知道你哋个调查好未，系咪都仲问到啲即工友对于输入外劳嘅睇法噶？那个睇法系点啊？佢哋？ 有80%的工人呢都是忧虑的，因为怕呢 你繞個勞顧會喺輸入呢個外流咧，會唔會變向助長咗有啲商家啦，去請嗰啲廉價勞工嚟取代我哋本地工人咯？ 即係驚會影響到而家本地工人嘅薪酬待遇等等。 对对，冇错。 但整体嚟讲，因为譬如就算喺特别计划之下啦，似乎都有一啲保障本地工人嘅做法嘅，即系譬如佢话人工方面啦，佢话即系譬如之前特别计划都话即系输入外劳嗰个人工咧系唔可以低过整体嗰个入息中位数嘅，即系简单嚟讲，外劳嘅人工唔可以过低啦，因为过低就可能会造成对于即系本地工人嗰个竞争力咧会影响啊，因为可能太低人工啦，可能老细都会请晒啲外劳啦，咁大家就唔会系低过入息中位数嘅。如果咁讲嘅话，系咪都一定程度系保障到一啲本地工人咧？ 呢、这个就是我哋最担心嘅地方，因为你攞个中位数，香港建筑工人嘅人工相对嚟计系比较高噶嘛。你如果用个中位数去请人，今日边个人仲愿意再请本地工人呢？ 即系觉得中位数都太低。 系啊，应该就要同本港嘅建筑工人睇齐，咁样先至公平公正噶嘛。 所以睇齐咁样攞个高嘅数定低嘅数咧，因为中位数听落就已经系一个即系叫做睇晒成个行业嘅一个中间位嘅数啊嘛。咁唔系应该已经叫做合理嘅咩？如果咁， 好，因为如果你请呢个本地工人咧，势必咧人工会高过外劳噶嘛，你外劳你用个本地工人嘅中位数，试下我哋自己做雇主，我梗系请个平嘅，我都唔请个贵噶啦。 明白。 所以呢个我就系表示唔认同嘅，反对。 但我就想知道你系觉得成个行业、成个建造业都唔应该系用呢个特别计划输入外劳啊？定系其实都睇到某一啲工种系真系缺人多啲嘅咧？因为譬如今次讲到扎铁啊、搭棚嗰啲，系咪都真系可能系？缺人多啲，某一啲工種係咪可以考慮輸入外勞咧，擴大佢？ 如果你真係需要輸入外勞，我哋都覺得應該用舊有嘅機制，經過勞顧會嘅監管，你先至輸入，咁樣會好啲嘅。 但以前就話，譬如勞顧會嘅方式可能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個時間上會可能用得長啲。成日話特別計劃咧，就可能精簡一啲。譬如我舉個例，之前講話護理員嗰個特別計劃啦，其實話經補充勞工計劃咧，就可能要5个月嘅申請審批嘅時間，用特別計劃係去到2个月啫，即係可能加快到成個人手。呢個係咪個好處咧？又係？ 因为咧政策啲嘢咧，我了解唔多，我又好难评论嘅。但系我觉得咧，你有个劳雇会有个机构去监管你咧，始终好嘅。你而家净系雇主提出嚟，经过某啲政府部门同意就咁输入，咁我哋本地工人嘅保障咧又去到边度咧？ 好，最主要都系担心本地工人嗰个保障问题。但系我都想知啦，其实而家你话某一啲工种可能系冇公开啦，但我见譬如有啲数字睇到话建造业议会啊，之前有个预测就话前线技术工人咧今年咧就系短缺10000多人嘅，去到2027年啦，就直情扩大到短缺40000人嘅。你哋自己睇系咪真系嗰个人手短缺系一个共识嘅问题咧？即系就算有一个短期冇公开嘅情况，代唔代表长远可能都系冇工即系？ 我相信咧，劳动力短缺咧，呢个系一个事实。但系咧，我哋亦都可以通过调节，舒缓呢个人手紧张嘅情况。例如，我哋公务工程咧，你可以应该有秩序嘅咁样推出，冇一窝蜂推出。一窝蜂推出咧，你就同一时间，佢大家会争抢嗰个同一类啲工人。如果你有个错峰嚟计咧，你就去舒缓呢种情况。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亦都系我哋本地工人咧，要培养佢哋一专多能。即系除咗我识咗扎铁之外咧，你我可能都学下钉木模板，跟住落下石屎。呢个就譬如啫，系嘛？咁样个工人咧就去同一个地盘，佢开工嘅时间可以得到延长咯。 即係而家本地工人嚟講，你自己睇到佢哋嘅，即係可能即係專做某一樣嘢，佢未必做到同時幾個嘅即係建造嘅步驟，係咪咁樣嘅？ 係啊，如果我淨係做扎鐵，這個地盤嘅鐵呢一層扎完啦，咁我就要企喺嗰度 企喺嗰度等啦，或者老細調我去第二個地盤。如果第二個地盤要乜嘢 kick 開唔到工，我咪坐喺屋企等咯。 嗯，點解會咁嘅情況呢？即係個工人自己唔接受呢一類即係多個步驟都做曬嘅呢一啲培訓，定係即係係咪個文化嘅問題，定係咩咧？ 呢個就建築界長期以嚟形成嘅習慣啦。不過我覺得咧。你要舒缓人手咧，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多啲功夫咯。 嗯，不过头先你话啊，系咪即系啲即系项目啊，可能有序咁慢慢推出嚟，就唔好一次过谷晒出嚟，咁令到人手不够啦。会唔会呢个都会影响长远一啲嘅发展咧？如果全部都要慢慢摊开嘅时候，即系如果真系要赶住有啲项目要出嘅时候，即系同一时间出啦，咁又可能真系面对嗰个人手问题嘅，再要慢慢去摊除，会唔会影响长远嘅发展咧？又 嗱，一个咧就系、是。你有序推出，另外一个呢就延长嗰个施工期。因为而家我哋四日起一层啊，呢、這个速度呢好太快啦。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初初入行嗰阵时都系七个工作天先起一层㗎。 嗯。 而家四个工作天起一层呢系咪差唔多都提高咗成倍。成倍你要赶势必要增加啲人手嘛。咁要去引起工人疲劳啦，即安建去衍生一啲问题嘛。你始终赶人一赶呢最容易出错嘛。 明白。呢、這个从即建造工人嘅角度去睇。但係剛才我就话啊，即如果真係即要一来譬如剛才话施工期嗰样嘢系咪可以摊长啲，或者啲项目系未必可能同一时间出嘅时候，会唔会就係长远影响到一啲成个香港嘅一啲发展呢？即係有啲项目可能要迟咗会推㗎喎，会唔会系咁样呢？ 我个人觉得呢有未必会嘅。因为你一赶工呢，个人高度紧张呢，要加班，你的生产力你都下降了啦。你摊长来做呢，反而每一日的精神充足，咁你做嘢可能效率仲高啲添。 嗯，发展局局长咧之前接受访问咧，都话即系香港系踏入咗，系将会踏入啊呢个建造业嘅高峰期，就话有好多嘅房屋供应啦，同埋基建嘅项目咧都要追翻一个嘅工程进度，咁就唔能够逃避输入外劳嘅，即系似乎系用一个特别计划啦，或者加快输入外劳都难免噶啦。咁嗱，如果真系要做嘅话，你觉得点样可以再保障多啲工人咧？例如会唔会可能要设定一啲嘅比例？譬如要请若干嘅本地工人先至可以输入一名嘅外劳，定系用一啲咩方法可以喺加快或者扩大输入外劳之下都可以保障本地工人 咧？我哋听到收翻嚟嘅意见咧，就系、是、要咁样认为嘅。你真系要输入外劳咧，亦都无可避免啦。但系咧，你嗰个外劳嘅工作场所就尽量咧喺我哋离岛啊或者边境地区啊。即係我哋去本地工人去開工山長水遠嘅地方咧，就會比較適合嘅。 嗯，點解咧？ 因為我哋如果譬如我市區，我去到機場嗰度開工，我一日嚟回咧，我都要四個鐘。 嗯， 淨係搭車交通工具嚟計，我都要四個小時。咁樣咧，呢啲就比較遠啦。 明白，好。同阿黄平你倾到呢度先。黄平咧就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咁啊，建造业嘅情况，如果用一个特别计划嘅方式输入外劳，你又同唔同意咧？1872311。除咗建造业啦，根据政府所讲啦，即系特首之前都讲到话，最迟今年中公布建造业同埋运输业人手不足嘅策略。如果喺运输业都用一个特别计划去扩阔或加快输入外劳，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咧？我哋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陈凤元，早晨。 早晨啊，萧生。 早晨，陈凤元，系咪喺即系听到话一啲嘅消息啦？运输业都系其中一个可能会用一个特别计划去输入外劳嘅一个行业啊。有啲嘅讲法就话可能500名嘅专线小巴司机嘅咁，你自己点睇呢啲消息咧？ 咁咧，你政府如果引入外劳咧，你首先要保障本地工人嘅权益先啊。就你要提高本地工人嘅薪金啊，同埋福利，咁先会有年轻人入行。因为我哋嘅行业咧，系一种即系咁多种车种之中咧，最辛苦，薪酬啊最低，好多即系唔平等嘅待遇啊。有 即係有啲即係唔係條條線係啊？我話即係呢個行業咧，有幾百條專線噶嘛，有好多個持牌人噶嘛，不能夠一竹公打一成船人嘅啊。咁即係話好多現象呈現出嚟，好多嗰啲線咧就話連食飯時間都冇啊，即係好似以前誒電車司機咁樣攬住個麵包一路行一路食咁淒涼。在繁忙時間，你人的生理上有需要的時間，你忍到他面都青埋，都不去不到洗手間啊！呢啲情形比皆是啊！但係我喺傳媒嗰度講過好多次啊！我要求政府監管，因為運輸署係監管呢個專線小巴的持牌人啊，無線。但係我提出好多訴求，嗱、要廢除佔底費。要有食饭时间，有休息时间，即系政府运输署咧就话佢有指引，指引系不足嘅，阿主持人，因为你个指引形同虚设，阳奉阴违啊！我要求咧，政府一定要立法，白纸黑字约束佢哋啊！咁、你如果要求咧，薪金嗰方面起点啊，要有80蚊至90蚊个钟，因为你家下咧。连送外卖，我唔了解到，送外卖嗰啲月薪都有成30000银，即系长工嚟讲，散工都20000几银啊。咁咧洗碗阿婶都有65蚊个钟至70蚊个钟。我哋专线小巴司机人工咧系非常之可耻嘅。 O K O K， 今时今日咁嘅生活程度，高通胀高在上啊！你而家我哋只系。我未出声之前咧，系40几50蚊有啲事，好低到不得了嘅，系一日400蚊送啲9个钟，咁家下出有至50几蚊，有啲线就即系家下咧就普遍咧就已经叫我发声之后咧，政府引人为我发声。 OK， 咁你家下咧我已经收到消息，我仍然未达到我哋分会嘅要求，即系加到最多都系60几70蚊一个钟，有啲部分啫。 OK， 陳鳳賢，我就想問，因為咧，你之前都其實都講過噶啦，話即係想個人工去到成80蚊咁樣時薪方面，其實有冇係即係可能有啲僱主係加個人工，但係的確係真係喺本地嗰度請唔到人咧？係咪真係出咗人工高就一定係請到人咧？又 嗱，阿主持我先未講過，年輕人即係去送外賣嗰啲都成30000银，咁你家下我哋咁嘅生活程度咁高啊？边个后生仔肯入行？系多数啲老人家啊！你要明白，系退休嘅巴士司机啊，同埋嗰啲其他行业长者先会去揸专线咋啊！ 所以我就话咯，即系系啦，年轻人吸引唔到，同埋头先话个工作环境都差啦，工时又长啦，或者甚至去洗手间啊、食饭啊，都唔系咁容易啦。咁就系话咯，就算系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人工高咗系咪代表一定系吸引到人嚟咧？ 咁嗱，你输入外劳，但系你都要保障下我哋先啦，系咪？咁咧，你外劳未必真系成功嘅，我解释你听下，因为你头先嗰嘉宾讲咧，你咁远水路来回，来回过嚟香港，你唔系澳门喎，某君又说话澳门一过嚟就系，但系香港唔同，香港大澳门20倍嘅，啊，但远之就澳门，我哋仲大好多。咁你啲時間來回，同埋你喺內地收入10000银人民幣，比香港收入就算你我哋加到18000蚊，即係加10蚊個鐘嘅六日，都係冇內地10000银咁好使啊！環境唔同，咁我唔敢包，但係起碼吸引部分即係有新皮仔啊，我入行啊，下年輕嗰啲佢要。轉去大種車種，佢都要首先要練好自己走車噶嘛啊！我呢啲係少林寺嚟嘅。 但呢個我都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你講到話即係揸車嗰度，如果真係喺內地輸入外勞啦，嚟香港做司機啦，嗰、那個成個揸車嘅環境啊，或者訓練啊，應該要點樣做去保障成個安全啊，或者個質素係達標嘅咧？又 嗱，呢啲問題好，你好唔好尖鋭啊？但係我講，我即係你。國內是左太，香港是右太、啊、香港呢最多是3线、啊、兩邊是大陸4线，比介紹3线以上的。香港人多車多， 交通燈又多啊，嗰啲嗰個生活節奏啊，係非常之緊湊嘅。 嗯， 國內嗰啲人咧，悠悠閒閒，未必適應到香港呢、這個緊張嘅環境啊。我香港個小巴司機係好大壓力嘅，有啲專線佢嗰啲持牌任務，佢冇依照勞工，即係咩？要依照運輸署指引，叫啲司機有客牌手你又上。咁样咁唔好危险嘅，你要明白，有即系造成嗰种有佢客人咧高高在上啊，要边度停就边度停，即系好似红色小巴咁样啊，你根本就有规有矩嘅，大佬啊，边个人你咁样你走，即系忽然间落咗之后，有冇做几路队就唔系站佢都要嗌落，咁你要抽啊嘛，你要揾食啊。 OK， 明白。 咁你发生危险嘅动作就多咗噶啦嘛。 即系好多难度嘅，但我想知道引入一啲外地司机系咪即系都一定要佢哋参加翻成个驾驶课程，考咗香港牌先可以喺香港度揸车咧？有冇咁嘅需要咧？如果咁，系咪已经够咧？又 咁又唔够，要实际嘅对个环境熟习先。 嗯、 最紧要你新入外劳，对香港环境你完全都唔熟。就算你手车几好啊，嗰、那个压力啊，揸小巴嘅压力啊，大到不得了噶。 嗯、 你越架车越大咧，就越轻松噶。揸巴士比揸小巴轻松好多噶。其他车辆系一个目标，即系有站就落，上就落。但系小巴唔系啊嘛，啊，我头先讲过，嗰啲持牌人而为咗生意，为咗点咩，叫啲司机随时都要上客乜嘢。一部分我唔系全部啊， 啲 情形我唔系话一支竹竿打成全人嘅， 明白。 但系咧部分咁样咧就造成路面嘅危险同埋司机嘅压力。 OK，OK， 即系明白嗰个难度上面啦，即系本地揸小巴司机个难度。同阿陈凤元你倾到呢度先。陈凤元咧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喺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如果系用一个特别计划输入话劳，你点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汇景巡游在今日佛诞举行，巡游典礼会在下午一点半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队伍之后会由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之后返回北帝庙游乐场。而太平清照的另一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深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运输署预计在渡轮服务方面，由中环往长洲的高峰期会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而由长洲往中环的高峰期是下午4点到夜晚7点。抢包包山比赛结束之后，巴士公司会加强途经中环码头的10条通宵巴士路线服务。运输署提醒到长洲的市民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服务安排。日本长野县中野市发生严重袭击和对峙事件，警方在清晨拘捕疑凶之后，在现场附近发现一个年长女性死亡，令到事件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4点多，疑凶在街上持刀杀害一个女子之后，再持枪袭击到场的警员，造成两个警员死亡。他之后逃入附近住宅和警方对峙，现场夜晚先后传出枪声，并且有两个女性逃离住宅。警方证实疑凶藏身的住宅是当地市议会议长青木正道的寓所，而疑凶是青木正道的仔，他清晨离开住宅的时候被捕，已经被带回警署调查。英国伦敦有私家车撞向唐宁街首相府外的大闸，没人受伤，涉案的男司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目击者说在听到一次巨响之后，就见到警员用电枪指向一个男子，大批警员亦都迅速到场并且进行疏散，警犬和拆弹小组亦都有到场。当局证实事发的时候，首相辛伟成 在 首相府里面，他其后因为预定行程离开首相府。警方说私家车的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和刑事毁坏被捕，而事件并不涉及恐怖主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40.06， 瑞士法郎 0.906，加元 1.365， 人民币 7.08， 英镑对美元 1.232， 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040 点，升2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39.07 美元，卖出 1,939.7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隻佬。 哪里不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没有家人呢？ 鬼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港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9年上前线，担负最残酷的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他有什么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2023年5月26日，狮子山隧道将于周日清晨5时起实施易通行。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今年4月初开始的流感季节完结。 港铁东涌线沿线动工，两个新车站预计2029年完工。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谈判持续，拜登及麦卡锡均称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系政府啦，嚟紧都会喺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咧系会公布一啲针对呢两个行业嘅人手不足嘅策略。头先都讲到啦，啲消息话都会参考咧用特别计划嘅方式啦，就系唔再经劳雇会咧系喺呢两个行业度咧系输入外劳嘅。自己同唔同意咧？会唔会理得系呢两个行业嘅人士咧涉及嘅一啲工人咧？譬如系建造业啊或者运输业等等，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头先咧就同到两边嘅两个行业嘅工会方面倾过啦，又想请一位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喺运输业嘅，都系佢系专线小巴营运商金时车务营运总监陈志辉。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 你好，陈志辉。特首之前都讲过，最迟今年年中就公布包括运输业嘅人手不足嘅策略啦。咁其中咧有啲讲法就话，应该都会包括埋专线小巴司机呢一类嘅工种嘅。而专线小巴司机嚟讲咧，就话引入超过500名嘅司机嘅。嗱，先讲个数之前，先讲下整体，你自己同唔同意喺专线小巴司机嗰度系用一个引入输入外劳嘅方式嘅咧？ 早晨。其實好多謝政府喺提出我哋嘅人手端嘅問題，做出呢個方案。其實我哋係好認同呢個專線小巴行業度係輸入一個外勞嘅。 嗯， 因為其實而家我哋總括嚟講係浪咗2至3成嘅車行度。咁其實頭先個嘉賓都講啦，我哋呢一行係根本上係好難吸引到人入行嘅。咁所以如果除咗呢個加入 引入外勞之外咧，都好難話再引請到人噶啦。 五百個呢個數話，超過五百個係夠唔夠係填補而家嘅短缺嘅？ 其實五百個數呢個係只係止住血嘅啫，因為我哋覺得呢五百個其實真係好快就都彌補唔到我哋而家嘅空缺啦。因為我哋希望可以其實我哋爭取緊只有1000至1500嘅。 頭先都講咗一個問題嘅，頭先上一位嘉賓啦，佢哋就講到本身個行業即係嗰個環境未必好好啦，工時又長啦，後生仔唔入行啦，都辛苦嘅。咁同埋佢都講到另一個問題就係人工低。有冇係嘗試過用人工去調高去吸引人入行嘅咧？或者尤其是喺即係咁難請人之下，有冇係大幅加人工嘅咧？喺呢行？ 其實人工嗰度其實我哋係即係我哋低係只不過喺個呢個食物鏈上相比之下係比較低嘅，但係呢個我哋都係非戰之罪，因為其實我哋嘅價錢啊都係受呢個運輸處嘅控制之下，所以我哋係去出唔到一個比其他行業更加冇話其他行業運輸行業裏面更加吸引嘅人工去嘅。咁其實我哋嘅大概人工上都而家我即係聽翻頭先個嘉賓講，咁就話大概60-70元，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好多年前嘅價錢嚟嘅，即係普遍上而家其實都80至90元都有嘅，咁但係都係請唔到人嘅。但係問題有另一個問題，其實我哋有啲行家去到90元一個鐘啲，跟住有啲伙計就同一個僱主講話，喂唔好意思啊老細，我就翻唔到咁多，你去到咁高人工，因為我過咗個門檻咧，我攞唔到一個老人津貼啊，即係長者津貼啊。其他種種嘅福利，所以我只能夠減翻工嘅日子。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個人工上，我哋係有加過嘅，但係亦都換嚟嘅係一個反效果，就係得到佢哋話我哋唔可以過呢個門檻啊。所以如果我過咗門檻，我攞唔到嗰啲津貼，咁我就翻唔到咁多啦。即係呢啲真係真實嘅個案嚟嘅，其實。 多唔多咧？但係淨係一啲個別事件。 都多嘅，因為其實我哋普遍嚟講，小巴都係過咗65歲嘅嘛。我哋個平均年齡都過咗65歲嘅啦，即係好多都係咁樣，因為加高咗某個額之後，佢哋過咗個門檻就攞唔到個長者津貼，因為嗰個門檻係14000多啊嘛。其實係咁，其實你而家係翻本來佢翻20多日工嘅，佢就而家翻69日到，咁佢就話：我要停啦。所以其實呢、這個。喺呢個福利上，福利政策上係都影響到我哋去吸引佢呢班即係啲人入行嘅都係。 即係變相都可能影響到你哋人手嘅安排啦。但我想知，如果以月薪計咧，而家平均可能去到幾多嘅？ 其實而家個月薪係15000至16000到啦。 呢、這個就唔可以再加多啲啦，再加多啲可能頭先出現你嗰個情況啦，就係、是、過咗佢哋某一啲想申請福利嘅入息水平咁。 其實再加多啲嘅話，其實都即係佢絕對會影響咗佢哋嘅福利嗰個嘢啦。同埋我哋即係加多啲都未必會吸引到人入行啊。因為其實你而家我再加到幾多先上到？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喺呢個成為呢個最低層，你起碼去到旅遊巴啊、巴士啊嗰啲，你都講緊2至3萬。咁其實我哋嘅價錢受到個運輸處控制之下、監管之下，我哋根本冇可能。即係計過條成本，冇可能去做到20000至30000元嘅。 有冇擔心如果用一個輸入外勞嘅方式咧，會反而令到一啲本地司機係更唔願意入行咧？會唔會係咁樣？ 咁啊，唔會嘅，因為其實我都問過其實我旗下啲線嘅司機，因為佢都其實普遍嚟講，我唔會話係100%，普遍嚟講都會係贊成輸入外勞，因為起碼第一佢哋唔會即到多翻休息嘅時間。即係翻到站頭可以多翻啲車，就喺站頭嗰度排到又多翻啲休息時間，又或者平時佢都可以申請假期嘅時候休息多翻啲。咁所以其實佢嚟講係普遍都歡迎嘅。 佢哋有啲講法就是、會唔會都影響咗本地嘅一啲司機可能佢哋揾工啊，或者佢哋嘅待遇啊，或者至少日後佢哋想令到加人工加多啲都難啲，因為其實對僱主嚟講會多咗好多選擇啊，因為有外勞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咁所以咪正正有呢個配額制咯，所以而家就第一個先嚟500個。咁其實你諗下，全香港有3000多架綠色小巴嘅，咁如果你計500個配額嘅，其實真係一架車係6個 即係六架車先分一個配額，咁其實就即係唔會話一個數字太大，亦都唔會影響到本地嘅勞工。 Okay.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用一個外勞嘅方式去處理揸車啊一啲司機嘅不足係咪適合咧？嗱，譬如講以內地輸入嘅外勞為例啦，可能內地嘅交通嘅法則啦，同香港成個交通嘅環境都有啲分別嘅咁。有冇睇到呢一方面都可能有啲關注咧？ 有嘅，因為其實安全我哋都好關注呢件即係安全嘅，因為始終我哋係客運啊嘛，安全嚟講係好重要嘅、 嗯。 所以其實我哋落到嚟，我哋都會按照翻呢、這個當呢個政策出嚟嘅時候，我哋想知道，如果佢哋要考試啦，同埋讀呢個職前啊嗰啲，我哋都會按跟足曬所有指引嘅，亦都會提供呢個訓練俾佢哋去實習曬、熟習曬路上嘅環境之下咧。先會俾佢上馬嘅，因為其實專線小巴就點對點嘅，即係 A to B， 咁所以其實即係唔會話講到好複雜啊，又點樣嘅，咁、所以依個我哋都一定會呢個提供足夠嘅訓練俾佢哋先嘅。 嗯，嗰啲左右睇嘅分別啦，或者上落客嘅分別啦，又或者使唔使都一定嚟到香港都要係考曬所有嘅即係牌啊，或者有曬駕駛課程先得，定係可能係佢喺上面喺內地已經有牌啦，就已經有個銜接咧？你自己估計個做法會係點樣咧？ 我估計應該佢都會落到嚟香港重新再考過個牌，跟住再熟翻個職前訓練，即係好似正常本地人咁樣去考牌之前都要讀個 course， 跟住先去再考牌，跟住再去讀職前呢個訓練咁嘅嘢，所以一定有足夠嘅訓練去俾佢先去上馬嘅。咁其實頭先話嗰啲咩上落客嗰啲，咁其實我哋嘅根本上係有曬定點上落客嘅，所以唔會話咩無啦啦叫個司機走去即係有舉手。就上、 okay. 上下咁，其實呢個咁危險嘅嘢，其實都好少話喺綠色專線小巴度發現嘅、發生嘅。因為其實佢哋而家都係打份工，亦都係即係難聽啲硬掘人工嘅時候，佢唔會為啦啦咁樣去違例犯法去上客噶嘛。因為呢啲冇咁嘅需要，其實就係因為佢哋硬掘人工嘅啫，都係。 有冇所謂語言上面嘅差異咧？有 語言上嘅差異，咁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即係如果呢個政策一出台嘅時候，我哋會響翻廣東省嗰度，即係大灣區啦，或者叫做大灣區度會去招聘啲外勞。咁樣嘅話，其實大家都係可以講翻廣東話係最好嘅一樣嘅。咁但係真係如果請唔到啲廣東話嘅，咁其實國語其實你哋即係我諗普遍香港人都識簡略嘅國語啦，同埋你同司機講得最多嘅就係可能係有落啫。咁其實而家好多小巴都已經有曬落車鐘嘅。咁就有乜事你都係即係撳個落車鐘已經解決咗你最基本需要講嘅嘢， 另一方面啲人就話個吸引力問題啦，就算有特別計劃係咪可以吸引到外勞呢？頭先你都話可能個人工上面係即係可能都係萬幾蚊嘅，有啲話國內可能揸車都去到成萬蚊人民幣啦，咁係咪真係咁吸引呢？香港嚟講 我相信香港呢兩個字喺國內嚟講都有佢嘅吸引力嘅，有某一啲國內嘅人都係好想落嚟香港去生活嘅，因為佢想試下唔同嘅生活環境嘛。咁係你講到偷偷嘅人嘅話，其實如果連呢一步都唔去試嘅話，咁樣其實我就真係乜都唔使做噶咯。外勞雖然唔係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其實係只能夠解決到少少嘅問題。如果小巴其實要講到要解決嘅問題，一個要講佢嘅政策上去解決。但係而家起碼政府讓我哋踏出第一步嘅時候，我哋點樣都要去試噶啦。如果連試嘅話，就連乜機會都冇。 OK， 試係一樣嘢，但我意思係即係可能本身佢哋嘅薪金嘅待遇都唔係同喺國內差好遠，會唔會係特登係落嚟香港去做嘢咧？即係你預計係咪真可以吸引到咁多如果係外勞有嚟自內地嘅一啲司機咧？ 其實依、這個即係你叫我估計，我估計唔到依樣嘢。但係我哋點都要去試做依樣嘢㗎啦。即係你頭先大概都話講過，可能係呢個上面嘅薪酬應該大概10,000蚊到啦。咁如果我哋用翻特首所講嘅唔低過最低工，唔低過中位數，咁啊大概15,000-16,000到。咁跟住我哋要包埋呢個住宿㗎嘛。咁其實扣埋佢都仲有錢剩，同埋有啲。後生啲啦，希望佢就後生啲嘅，都可能好向往咯香港嘅生活，即係利用香港呢兩個字去吸引佢哋去落嚟咯。其實呢樣嘢都係 你自己預係咪呢啲外勞都會係僱主包埋佢哋住啊，或者交通安排，即係住喺香港。因為有啲講法就話 可能即係嗰個呢一啲成本都高嘅，對於請一個外勞或者內地嘅司機嚟講，咁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佢可能都照住翻喺大灣區，例如深圳咁樣，咁跟住就每日就即刻來回，咁就落嚟香港度做嘢，跟住夜晚可能就翻去住咁。你有冇留意過呢啲嘅講法咧？即係首先對於一個僱主嚟講，要請一個外勞嘅司機嗰啲住啊等等嘅成本係有冇計過咧？ 有嘅，我哋有留意呢個講法嘅。其實我哋就好業界都好開放嘅，即係好 open 嘅。如果有啲就係、是、即係好似響新界啊，近住關口啲線，其實佢哋真係可以趕翻國內嗰邊住，跟住朝頭早落嚟，因為佢其實好近好近嘅啫嘛，關口線嗰度。咁收工就上翻去。咁如果去到九龍啊或者市區港島區啲嘅，咁我哋啲業界朋友亦都會準備定一個宿舍。就安排住宿包晒住宿俾佢哋喺度住，喺度住咁收工翻返宿舍，咁翻工嘅宿舍过翻去站头，即系其实我哋都知道呢样嘢嘅。其实我哋系即系按照翻佢个政策出台嘅时候，佢要啲乜嘢需求，我哋都会绝对去跟足翻佢嘅。 嗯，我意思系对雇主嚟讲，会唔会净系安排住呢一啲成本已经系可能系高过请一个本地工人好多咧？ 系绝对会，因为你要包埋住宿啊嘛。但系你喺呢条数度，你可以确保到。即如果你同佢签两年约嘅时候，你呢两年都会有呢个人手喺度帮你行到架车，咁起码可以服务到市民。因为我哋都明白你哋话点解唔用呢个价钱去请本地人。咁我都头先讲过，我哋用呢个价钱请本地人，根本上佢哋都唔会对佢哋有吸引嘅，同埋亦都过咗佢哋一啲福利嘅门槛咧，佢哋系唔会有兴趣嘅。 OK。好，唔该晒陈志辉，同你倾到呢度。陈志辉咧系专线小巴营运商金时车务营运总监啊。听下大家嘅电话先，有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咁我想问一问，今次咧净系小巴啊、巴士嗰旅游巴，咁学童车嗰啲有冇咁嘅优惠可以请到外劳咧？ 嗯，因为暂时都系消息嚟嘅啫，但你就关注学童车司机都应该请外劳，系咪咁啊？ 是啊，因为呢事实我哋做学童车好艰难啊。 嗯。 是点啊，第一冇位泊车啦，啲车而家虽然好多地方都唔租俾学童车啦。 嗯。 好似政府嗰啲屋邨啊嗰啲呢只係租货车唔租俾学童车，好多嘢又话已经唔属于佢哋嘅范围啦，第一。第二，咁而家因为呢年纪上个都系大啊，同埋第加上疫情后呢年纪大嘅。有好多要退，但系你唔做，好多做开唔做嘅，又冇人帮手，咁你话冇人承接去做一样嘢，咁又请唔到人，咁呢行已经系式微噶咯，小朋友唔使搭车翻学噶咯， 即系少咗学堂，你意思系 OK？ 系啊，咁我咁咧，既然你哋可以输入外劳嘅，可以开放式，俾我哋都可以尽量做得到咯。呢、這个都系第一，为细蚊仔啦。第二过得为生活嘅，咁呢几样条件下，可唔可以政府可以帮到我哋啲市民呢？呢行业嘅人士呢？ 嗯，系咪都系类似头先譬如小巴行业咁，出咗高人工都系请唔到人啦？系咪类似咁样？ 系啊， 去到几多嘅而家？其实可能出到去 咩？点去到几多？嗰个单口车，一病一成咧，就差唔多用的士有啲。 用的士，用的士车啲小朋友啊， 即系帮啲小朋友咯。 啲、oh, okay, 学嗰个司机如果有病，佢即系去唔到咁多个站头，或者啲赶唔切啦，佢唔舒服啦已经，咁去唔晒，咁又要用的士去帮啊。啲因素系好多，系讲唔到啊。 明白，明白。 所以香港政府希望就可以帮到市民啦，帮到我哋啲行业啦。 好， 第一泊车是最大问题，第二就是司机。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佢就讲到校车业界嗰方面咧都有请人难嘅情况，人手不足嘅情况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讲到咧，除咗话即系一啲地盘嘅工人啦，啲运输业，例如系小巴司机之外啦，咁仲有咧就包括埋喺机场一啲嘅地勤或者行李搬运员咧，同样系话根据消息所讲啊，都会系用一个特别计划嘅方式咧，系输入外劳嘅，因为都系人手不足啊，同样呢一个问题。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嘅睇法。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楚汉松，早晨。 早晨，主持人。 你好，楚汉松。点睇而家消息所讲啊，可能一啲机场嘅前线人员，包括一啲地勤啊、行李搬运员啊呢一类，都可能用一个外劳嘅特别计划嘅方式去输入外劳啦。自己点睇咧呢个做法？ 係咁啊，我哋工會就反對嘅。咁喺機場啊，頭先你所都之前都講過嘅小巴或者旅巴行業咧，我哋都反對輸入外勞嘅。咁因為職業司機、機場如地勤行李搬運員、機艙清潔員等工種咧，都係一啲基層嘅職位，入行門檻都係較低嘅。咁本地絕對有勞動力應該可以填補。咁點解缺人呢？可能只係因為呢薪酬待遇唔吸引，工作環境同埋一啲條件都未改善，甚至一啲責任同收入唔成正比等等嘅因素啦，導致難有一啲優勢同其他行業競爭勞動力。咁喺我哋嘅角度就係話，基層工種一旦輸入外勞，咁勢必就會打擊我哋本地工人嘅就業機會嘅。 嗯，不過都先講下啦。而家譬如一啲地勤、行李、搬運員，先你話一啲相對基層啲嘅工種咧，而家人工平均去到幾多嘅？ 係咁就我講之前咧，我哋都要講一講機場前線員工嘅一個薪酬結構嘅。 嗯， 咁佢哋係分為底薪、津貼、加班費三部分組成嘅。 嗯， 當中加班費咧佔員工每月嘅總工資三分一有多嘅。 嗯， 咁喺嗰個薪酬待遇上面呢，我以行李搬運員為例啦，佢哋嘅底薪只有13,000至15,000左右。咁飛機維修員，咁佢嘅底薪大概就14,000至15,000。咁機艙清潔員呢就都有15,000至16,000嘅。咁不過呢啲呢喺機場呢啲偏遠地區，咁其實實際嚟講呢底薪係偏低嘅。咁所以機場嘅員工一定要靠加班嚟幫補收入，咁先至可以足夠養家嘅。 嗯，咁但係而家加班嗰啲唔夠多咩？或者即係個人工係去到幾低啦？我想知道。另外就係係咪真係有人手不足嘅情況咧？爭幾多咧？ 嗱，咁我哋就喺5月24日咁會見林世雄局長嗰陣時咧，咁各方曾經提及咧，就係話疫情前咧，機場人力資源咧就大約70,000人到，咁依家咧只有53,000人。啊，咁當然航班量咧就依家恢復到疫情前嘅60%啦。咁就國泰話年尾都講過話，去到年尾年底咧就客運力可以恢復至疫情前嘅70%水平啦。咁樣，咁所以整體上邊咧，我哋嘅員工喺即係復甦下咧，就的確係工作量多咗嘅。咁 OT 都有。咁但係整體上邊咧，佢都未翻到去疫情前嘅全盛時期嘅。咁所以咧喺人手嗰度咧，就的确系会有一啲岗位系缺嘅。咁我哋都睇到政府计划要输入嘅工种咧，大部分嘅都系机场地勤人员，咁涉及个工种都几广嘅。 嗯，咁正正就系话而家可能航班都未完全恢复，已经有咁多嘅人手短缺，输入外劳系咪一个，或者用一个特别计划去输入呢一类，譬如行李搬运员嘅外劳，系咪一个即系可以接受或者可行嘅方法咧都？ 嗱，我哋工会认为咧，即系全球嘅航空业复苏，咁包括本港业嘅航空航班量都急升啦。咁但系机场缺人，佢系有一个几个原因噶嘛。第一就系话疫情期间咧就裁员过度，咁二就系复苏系急升啦，即系好快就升到去60%噶啦。咁但系请人招聘都系要有一个时间同过程噶嘛。依家明显就系招聘步伐追唔上复苏嘅。咁三咧就系机场地理环境都偏远啦，交通费一直昂贵，咁路程时间车程时间长，同埋工作时间都长，咁呢啲都唔系吸引劳动力入行机场嘅原因。咁所以我哋喺见林世雄局长嗰阵时咧，我哋都提出咗一啲建议嘅。咁希望咧就系话喺即系政府要着重喺机场员工嘅薪酬待遇提升啦，工作环境条件呢、這个根源上去作出一个实质嘅改善，薪酬待遇吸引自然系可以有加强本地劳动力入行嘅意欲嘅。咁因为我哋空运嘅协会嘅代表更加直接指出，真係喺现时机场员工面对底薪偏低、工时长，但係疫情期间被扣减嘅一啲津贴啊、福利都未恢复，咁都未解决呢啲嘢就话输入外劳，我哋觉得唔应该囉。 嗯，係咪真係加咗人工就代表一定係请得返啲人呢？会唔会其实就对即係做住雇主嚟讲亦都可能好难计掂条数，好难话喺个人工嗰个成本度加到咁多呢？呢个系咪都要考虑呢？ 當然要幾方面考慮嘅，咁但係實際嚟講，依家機票都貴咗啦，係咪先？咁所以整體上面咧，我哋係認為就係話，其實機場 有足夠的條件都可以改善那個薪酬待遇的。 Okay. 那在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機場的工作狀況、工作環境都好，機場的員工的薪酬水平應該是比外面市面高，那才可以吸引 勞動力入行的嘛。甚至前機場的員工回流機場做事。 Okay. 另外現在就是說用一個特別計劃去輸入外勞，那他都有些條件，就是譬如說可能輸入外勞的人工是不可以低過個行業嘅每月嘅工資中位數啦，又或者可能輸入嘅時候都會按住比例，譬如舉個例啦，有啲消息所講就係話可能請本地工人某個嘅數字先至可以請某一個嘅外勞，咁呢啲係咪都一定保障到本地嘅工人就業咧？ 第一啦，就是话行业工资中位数啦。咁头先我都讲咗，咁你用边个行业用点样去计嘅公式？如果你用头先我所讲用底薪，即系呢个中位数去计算嘅话，其实系唔吸引嘅，真系唔吸引，系底薪偏低嘅。喺香港嘅劳工而言，咁当然即系如外来嘅劳工可能会有一定嘅吸引力，因为始终可能比当地嘅人工为高。咁输入外劳一定是会打击本地的劳工，因为刚才我都讲开很多是基层的一个工种，即是刚才包括可能刚才你另一位嘉宾讲小巴，那他如果输入外劳，那可能他小巴1+2的年长司机他就会可能很大机会会丧失就业机会的了。就咁样，咁所以亦都输入外劳，亦都会唔会令到雇主日后唔再有诱因提升本地雇员嘅一啲薪酬待遇咧？咁样，咁、 okay. 最后我都想讲，其实输入外劳应该有原有嘅机制，即系话由补充劳工计划去由交劳雇去把关啊嘛，唔应该另外设特别计划噶。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朱广松，同你倾到呢度先。楚广松咧就系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嚟嘅，讲到机场一啲嘅工种咧，包括啊机场地勤啦、行李搬运员啦，甚至系机舱清洁员等等咧。根据消息所讲咧，都可能咧会系喺嚟紧咧，因为运输业都系其中一个话人手不足嘅情况啦，可能会用一个特别计划去处理，就系输入外劳嘅，去加快输入外劳嘅咁。嗱，如果涉及到头先讲呢啲工种，你又同唔同意咧？或者有冇需要用外劳嘅方式系填补而家啲嘅人手空缺咧？消息暫時都是話嚟緊下個月會交代方案。1872311，2023年5月26日，獅子山隧道將於周日清晨5時起實施易通行。 衛生防護中心宣布，今年4月初開始的流感季節完結。 港鐵東涌線沿線動工，兩個新車站預計2029年完工。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谈判持续，拜登及麦卡锡均称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咧喺两个行业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咧，因应咧人手不足咧，会推出一啲嘅策略。政府已经讲咗啦，不过消息所讲具体系点样咧？就话可能下个月会有一个嘅方案会交代啦，涉及到可能一啲嘅旅游巴司机、专线小巴司机、机场地勤、行李搬运员、地盘嘅扎铁工人等等，咁就用一个好似之前话输入护理员嘅特别计划方式啦，唔需要经劳雇会审批嘅咁。嗱，消息所讲系咁啦，见到有劳雇会嘅劳方委员咧都有回应到，其中劳联副主席谭金莲都提到啦，就话理解到部分啲行业咧系面对人手短缺嘅，咁但系若果政府要输入外劳咧，唔应该另设机制咧系绕过劳雇会审批啦，应该喺现行嘅补充劳工计划之下咧系设立计划。咁容許個別行業有時限下輸入外勞啦，咁同時亦都要設輸入嘅上限等等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呢兩個行業，如果好似消息所講，真係用一個特別計劃嘅方式，係縮短咧程序啦，係加快輸入外勞啦，填補人手，同唔同意咧？1872311，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 Jason。 早晨啊，施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同可能旅游业有关啲嘅就系、是、旅游巴司机啦、机场地勤啦、一啲行李搬运员啦，都可能涉及到系可以喺今次特别计划之下，根据消息所讲系输入外劳嘅方式嘅。你自己同唔同意用输入外劳嘅方式去处理喺呢几个岗位之下嘅人手短缺咧？ 我自己是同意的，咁咧，同埋呢个即系输入外劳咧，已经咧到达一个咧，即系如果唔处理嘅话咧，根本上系会影响咧，即系我哋特别好似我哋旅游啦，会真系会直接影响我哋咧旅游业嗰个恢复嗰个进度咯，系咁所以。即呢个呢我哋都希望大家理解啦，呢、这个都唔系我哋呢，即呢个都諗唔到有其他更加好嘅方法㗎啦，唯有真係要输入外劳啦，先至係可以帮我哋处理到呢，即我哋喺旅游业入面呢人手好唔够嘅问题囉，係。 所以諗唔到其他嘅方法系咩意思，譬如头先我同工会柱汉松卿啦，咁佢就係机场空运员工协会中嗰时佢提到话根本可能系一啲机场前线个人工嘅低啦，好多时候只系底薪啦，咁加上咧，而家其实都啱啱复苏啫，可能佢哋根本即系一啲加班费啊，都比较少啲，咁令到根本吸引力唔高啦。咁加上本身喺机场，而喺市区翻工亦都唔系好吸引啦。加人工系咪可以增加吸引力，去增加人手咧？有冇系喺呢一方面系大力着手嘅咧？又 OK 嗱，我谂喺嗰个我哋香港整体个劳动力嗰个状况咧，个背景系本身咧，即系喺你过去呢几年啦，我哋自己香港本地咧都流失咗，以我所知，好似系冇咗200,000咧劳动人口嘅咁样。咁咧即系究竟佢系移民又好，佢去咗第二度做嘢都好，呢、这个唔争拗啦。客观系我哋冇咗200,000咧劳动人口啊嘛，呢、这个系喺各个唔同嘅环节都有嘅咁样。咁所以咧，同埋再加埋因为疫情，我哋咧特别我哋成日以前就话一年前，我哋都喺度讲啦，可唔可以早啲恢复通关啊？咁样咁因为个背景就系咧，我哋嘅同事走咗就系走咗啦。咁佢已经揾到一啲更加合适嘅工作。咁咧，因为同埋有阵时可能啲机场地勤嘅工作咧，可能要日晒雨淋啊。咁整个嗰个工作条件咧，其实唔系咁理，唔系即系其实佢可能发觉有其他嘅工作系更加舒服嘅咁样。咁咧，譬如好多而家我哋越嚟越大厦，又有可能有会所啊，有物业保安啊，所以好多我哋以前嘅同事啦，都转咗去做一啲物管啊，或者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嘅工作，咁佢都觉得嗰个工作系舒服嘅咁样，或者个工作比较稳定，所以导致到喺我哋而家旅游业恢复嘅时候咧。变咗我哋系请人嘅时候就非常困难啦，系。 呢、这个明嘅，即系请人都要可能同其他行业去竞争啦。但系个问题系有冇尝试过用人工方面去出高啲价去吸引佢哋由其他行业过翻嚟，或者留喺继续留喺而家同旅游相关呢啲，譬如机场嘅前线嘅工种咧，咁有冇系做呢一样嘢？定系纯粹就觉得因为少咗人啦，咁所以我都唔使特别去加人工去请呢啲人翻嚟。 我试下用咧旅游巴咧去举一个例子，咁咧我哋以前咧旅游即系疫情前啦，旅游巴司机啦，大概可能系20,000+一个月，20,000+咧其实已经系比咧揸专利巴士咧个人工略为高咗少少噶啦。而家去到而家，我哋仍然旅游巴司机咧最少系短缺500至600个司机咯。好啦，我哋已经系我哋用嘅人工平均去到25,000-28,000甚至30,000去请一个司机噶啦，咁咧我睇旅游巴司机，我相信喺驾驶入边嘅工作边咧，揸旅游巴司机即系做旅游巴司机啦，咁已经系一个比较高嘅人工，所以我哋系已经有尝试调高我哋个人工，咁咧希望系可以吸纳到啲司机，但的确系咧，即系始终都请唔够人咯，系，同埋因为。整个交通界，不管佢系公共小巴又好，专利巴士都好，甚至其他车辆都好，以至我哋自己揸旅游巴嘅，都系缺乏司机啊嘛。咁所以通常系你抢我嘅司机，我就抢你嘅司机，我抢多啲人工啦， okay, okay. 我就抢其他人司机咯。系 司机又反而明嘅，但譬如机场行李搬运员呢啲咧，就未必系有啲互抢啊嘛。 但我都听到咧，即系其实地勤公司咧都愿意咧出多啲人工去请人嘅，但个问题都系请唔到，呢个系一个客观嘅事实，即系个同事可能佢已经咧喺其他行业佢适应咗啦，佢唔想再翻呢个行业咧，呢个有佢个背景喺度咯，系。 我见有啲报道都提到话啊，而家即系有啲机场服务公司咧就负责一啲旅客嘅行李托运啊，或者登机支援等等咧就。话即系可能支援未必支援到一啲中小型嘅航空公司，因为完全唔够人手，亦都有啲话咧系令到有啲航空公司咧系原本夏季咧系复飞香港嘅计划咧都要改啊，改就系去到内地一啲嘅地方咧系上落客嘅，有冇听过类似嘅情况咧？即系因为就系因为一啲机场服务公司嘅人手问题，令到航空公司嘅一啲计划都要改变咁。 有呢、這個有聽過。咁咧， 係點樣嘅？ 係誒、那個情況咁嘅，有一啲唔係最即係應該話係我哋陸續恢復航班啦。咁咧喺一啲可能即係唔係最核心嘅航班咧，可能有啲可能你飛中東啊、非洲啊，咁因為我哋喺疫情前咧，我哋都好似有成220個航點啦。咁我哋陸續喺度恢復緊啦，咁樣咁好啦。有一啲航點陸續提出恢復翻嗰個咧航班啦。咁咧，但因為有啲航空公司，即係航空公司，佢喺香港，即係機管局係完全係批准佢咧恢復嘅啦。但係咧，因為個航，因為個地勤人員唔夠啦，咁所以導致到咧航空公司就揾唔到足夠嘅地勤人員去幫佢手做嘢，咁所以導致到咧有一啲航班咁咧喺所謂喺今年夏季即係較後時間嗰個 schedule 佢唔能够提供到航班，呢个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咯。佢亦都需要因此咧，因为咁外国嘅航空公司都想做生意噶嘛，或者想恢复飞翻嚟咧大中华地区啦。咁所以佢唯有选择飞去广州啊、深圳。咁的确有呢个情况发生嘅系。 嗱，如果真系用一个外劳嘅方式，系增加人手啦，喺头先话譬如机场地勤啦，或者旅游巴司机等等啦，你自己觉得系？是不是都是主要是內地或者大灣區的一些外勞呢，或者剛才都講到一些基層的員工說擔心對於本地工人那個薪酬的影響，你自己又怎麼看這個？ 我自己的看法，我們如果請人的話一定是循大灣區即係個範圍去揾噶啦，咁因為而家我哋同內地個交通其實近嘅，咁如果例如可能搭高鐵或者可能用港珠澳大橋，講緊可能半個鐘九個字已經翻到可以來回到香港同埋內地，呢個係最就近嗰個方法啦，咁樣。咁咧呢個第一，咁咧你話至於對薪酬嘅影響，我諗當局喺我要求咧，如果真係有一個輸入勞工嘅計劃去處理即時咁緊急。嗰、那個咧人手不足個問題，但當局一定係會咧，我相信當局係一定會保障翻本地嘅勞工啦。咁所以，例如可能都喺嗰個薪酬要求嘅，咁咧，例如請一個本地，例如可能即係咧係人手可能要請一個外勞嘅人工人咯，亦都可能同時係需要請翻咧相對應咧一啲本地嘅工人咯，以至其實咧嗰個薪酬咯，應該要係要一定要一樣咯。 Okay, 我相信呢个系会有咁嘅安排咯，系。 好，唔该晒崔定邦，同你倾到呢度。崔定邦咧，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都有啲同旅游相关嘅运输业啦，或者前线人员，好似一啲机场地勤、一啲行李嘅即系托运员啦。咁另外仲有譬如一啲旅游巴司机等等。嗱，整体嚟讲，建造业嚟又好，或者交通业又好，人手短嘅情况，你自己点睇？用一个特别计划输入外劳，系咪填补到？个影响又系点？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阵。 旅游乐园之 2023日本再出发之旅， 今个星期有节目主持人欧海星同我哋分享啱啱新鲜热辣去到日本上高地行雪山嘅难忘体验。 当然唔少得喜爱日本食玩买文化嘅狂热分子张伟基嚟到分享。 大阪睇梅花到福冈赏樱，仲有去到玩全新主题乐园玩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年 欧海星加埋张伟基。旅游乐园 2023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对于公务员薪酬调整，其中一个参考因素啊，就是薪酬趋势调查。之前出咗噶啦，扣除咗递增薪额之后啦，高中低层公务员嘅净指标就是分别是2.87%、4.65%同埋4.5%嘅咁。就住呢一个情况，见到一啲工会啦，早前都同政府方面咧系有倾过嘅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佢哋点睇公务员薪酬调整啊呢一个正指标同埋佢哋自己嘅建议系点咧？电话旁边有华员会会长李葵燕，早晨。 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李葵燕。早前系咪局长都有同一啲工会，包括你哋都有会面过，系倾过嗰个薪酬调整方案嘅？ 系啊。 吓，你哋有冇表达啲咩诉求咧？ 我哋华员会咧就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咧系上调5.1%。 嗯。 咁啊，依5.1%咧。其實就你可以咁講，就我哋有一啲會員反映就話咧，只可以係追補翻一啲滯後嘅通脹。佢話實質咧，即係個工資薪金咧係冇增加到嘅。 如果真係要嗰個薪金真係有一啲實質嘅增長咧，佢哋個睇法就係起碼即係要上調到 5.5% 啊，或者6%。咁啊，但係我哋提出依5.1% 咧，係從一個顧全大局嗰個出發。咁因為考慮到咧，社會有啲受疫情重創嘅行業咧，而家都未完全恢復，政府亦都有財赤啦。咁所以我哋提出一個咧較為克制嘅訴求，咁啊就係追補滯後嘅通脹，咁啊俾中層嗰個薪酬趨勢指標係多0.45啫，咁啊就係一個5.1嘅訴求。 OK， 但我就想知呢個5.1係咪計曬過去三年累積嘅通脹，你哋計出嚟嘅呢個係，同埋當時有冇喺會上面同局長反映咧？咁對方嘅反應係點咧？ 係啊，因為疫情三年咧有兩年共薪啊嘛，咁嗰兩年仍然有通脹噶，咁加埋咧就啱啱過去嗰12個月，亦都係有通脹啦。咁我哋一般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嘅，咁啊加埋咧就係5.1%。咁我哋華聯會咧，琴日咧就已經提交咗我哋新即係嗰個薪酬調整嗰個訴求即係信件咧就俾咗即係局方嗰度噶啦。咁我哋信裏邊亦都詳細解釋，即係我哋個理據。咁啊，頭先講嗰個即係追補嗰個滯後嘅通脹係其中一個即係理據啦。咁依個咧其實都過去嚟講咧，喺公務員薪酬調整嚟講咧係有先例嘅。其實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就係依個我哋5.1% 咧，亦都反映咧係即係公務員咧係能夠係共苦，亦都係能夠同甘。咁啊，喺疫情嘅時候，市民一齊共苦啦。咁而家疫後轉好啦，咁我哋就能夠亦都係可以某程度分享到一啲即係經濟復甦嗰個即係成果。咁啊，依個都係即係重要嘅，因為依個都係體現即係嗰個公務員薪酬嗰個即係原則，就係公務員可以分享，同埋亦都係應該分擔社會經濟嘅起伏。 但我就想讲啦，即系以高级公务员嚟讲啦，本身薪酬趋势嗰个正指标系2.87%嘅，划一去到5.1%，会唔会个幅度都比较加得多咧？即系去到多成2%喎咁。同埋点解如果你系话即系按即系要追翻之前一啲通胀咁，点解唔系3个层级嘅公务员按比例系加翻个比率上去，而系划一系5.1%嘅咧？ 其实华联会提呢个5.1% 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咧係團結公務員隊伍啦，同埋係即係維係社會和諧嘅一個訴求嚟嘅。咁啊，大家都知道高中低層嘅公務員咧，佢哋喺抗疫嘅時候咧係即係都付出辛勞苦勞啦。高中低層都有做噶。咁啊，同樣而家面對人手一樣，高中低層都面對咧係人手短缺。咁我哋即係喺度咧，如果劃一嗰個薪酬調整嘅幅度咧。是可以營造團結，咁啊有利咧公務員團隊咧係發揮嗰、那個團隊精神啦。咁、 okay. 啊，另外一提就係舊年新一屆嗰個問責官員咧，其實佢哋上任嘅時候咧係已經追補翻過去佢哋兩年疫情嗰個通脹。咁啊，如果都俾全體公務員係大家劃一咁樣係追補翻啲滯後個通脹咧，咁其實係可以營造一個咧係上下一心嘅團隊精神嘅。咁啊，亦都如果你话追补滞后嘅通胀，我相信市民亦都容易理解，因为市民都感受到嗰个通胀啦。 Okay. 商界亦都容易即系接受，咁、 okay. 亦都避免社会咧系产生即系矛盾啦，营造一个即系和谐嘅气氛。 即系你觉得系高级公务员原本如果跟正指标2.87%去到划一加5.1%系唔会加得太多嘅。 應該是合理的、 okay. 除了剛才講的那些理由之外，還有去年呢其實都有做薪酬趨勢調查，去年高層的、那個指標呢都較為高，但是最後呢是劃 1.5%、 okay. 所以是有時考慮那個薪酬調整的幅度呢一定是一籃子去考慮，亦都即係同時間好似疫情係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啦，都會考慮即係呢啲因素。 公務員事務局之前都回應咗話，機制上唔存在追加嘅咯，有幾大機會真係跟你哋嘅建議去做咧？ 其實追加呢樣嘢咧，即係話追補呢樣嘢咧，喺嗰、那個過往都係有先例嘅。喺1975年同1983年咧，其實都係有咁嘅情況。咁你話 公務員事務局我哋即係會有幾大嘅機會，或者政府有幾大機會係俾公務員追報翻啲滯後嘅通脹，呢個係即係好難去即係預測啦。咁啊，但係你可以咁講，就我覺得咧係即係政府當局咧係需要多了解咧公務員嗰個民意，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嗰個工作壓力又大啦。咁即係正如我頭先反映，有部分我哋公務員咧都係 5.1 都係追補滯後嘅通脹嘅喎。而家嚟緊個通脹咧已經係又高過三月份嘅啦，已經。咁啊，實質個薪金咧係冇增加到嘅。咁啊，加上即係而家都即係人手短缺咧。即係睇嚟短期內都幾難去解決，咁啊變咗大家都要做多啲，有啲即係即係走得人多咧，甚至兩個人要做三個人嘅嘢，咁啊即係拍曬膊頭捱義氣啦。咁呢方面咧，其實都應該係喺薪酬調整方面咧，係為公務員係即係打打氣啦，同埋係提升嗰個士氣。 嗱，過往雖然都話即係薪酬趨勢，即係其中一個嘅參考嘅指標啦，作為公務員薪酬調整方面，咁但係有啲公會個案都話咧，因為始終都係反映住私人市場嗰個薪酬嘅即係調查嘅，咁所以都應該跟。咁但係而家你就話一用一個比率去加嘅時候，會唔會變相就係、是、認同日後可能都唔好跟薪酬趨勢指標去加啦？咁即係下次再去傾呢一個嘅薪酬調整嘅時候，會唔會都更難說服政府？或者更難說服公眾啊，應該跟個指標咧，因為我今次已經話啊劃一啦，即係已經做咗一樣嘢，係話唔跟個薪酬趨勢嗰個指標去做，會唔會出現咗咁嘅情況咧？ 其實歷來嗰個薪酬調整機制咧，都唔係同嗰個薪酬趨勢指標掛鈎嘅，亦都唔係跟足嘅。咁啊，歷來都係考慮咧係一籃子因素。喺過往四十幾年嗰個薪酬公務員薪酬調整咧。是有即係大概三分一咧，都係即係冇話跟足嗰個指標。咁啊，譬如好似依個薪酬趨勢即係調查一開始嘅時候咧，咁當時喺1974年係有石油危機啦，通脹高企。咁啊，1975年咧就動薪啦嚇。咁然之後咧，喺1976年咧就追補翻。咁啊，喺1982年亦都係啦，樓價大跌。咁當時咧。就係、是、亦都係嗰個薪酬調整咧，係低過嗰個指標嘅。咁、 okay. 啊變咗即係話咧，其實即係喺好多時往往你睇到咧，係社會發生一啲特殊嗰個情況啊，經濟或者有啲問題嘅時候咧，就通常咧係更加多係要一 難。呢個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傾一陣啦，好嘛？ 好啊。 好，轉頭再打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王文涛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同雷蒙多会面。央视报道，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双方同意建立沟通管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雷蒙多和王文涛会晤的时候，就北京针对在华经营美国公司采取的行动提出关注，两个人亦都就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的问题，包括双边贸易、投资总体环境和潜在合作领域进行坦诚而实质的讨论。回来本港，屯门六儿居昨日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据了解，案中死者昨日曾经留下遗书给妻子，之后离开单位。屯门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消息说，死者的女自出世就患有脑部疾病，需要以轮椅代步。而死者留下的遗书透露自己近日睡得不好，身体虚弱。警方话，昨日傍晚接 获一个64岁嘅女子报案，话丈夫曾经袭击39岁嘅女。人员到场发现佢颈部同埋胸口受伤，将佢送到屯门医院治理。警员其后喺屋苑会所更衣室发现涉案嘅66岁男子以皮带上吊，佢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上吊之前曾经企图喺单位里面以胶袋笠住个女嘅头，并且怀疑以手袭击女儿嘅胸口。警方喺现场检获一个胶袋、一条皮带同埋一封遗书，怀疑同案件有关。警方稍后将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嘅死因。长洲太平清照飘色汇景巡游在今日佛诞举行，巡游典礼会在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队伍之后会由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之后返回北帝庙游乐场。而太平清照的另一压轴项目长包山决赛就会在深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运输署预计在渡轮服务方面，由中环往长洲的高峰期会是上午11:00到下午1:00，而由长洲往中环的高峰期是下午4:00到夜晚7:00。抢包山比赛结束之后，巴士公司亦都会加强途经中环码头的10条通宵巴士路线服务。运输署提醒到长洲的市民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服务安排。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披露的文件显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83年访美的时候有潜在被暗杀的风险。根据文件，当年参与伊丽莎白二世访美保安工作的联邦调查局，在对方抵达美国加州之前已经关注爱尔兰共和军对他构成的威胁。行程前大约一个月，三藩市一个休班警员在他经常帮衬的爱尔兰酒吧遇到一个男子，对方声称要为在北爱尔兰被橡胶子弹击中后身亡的女报仇。文件显示，涉事男子策划从金门大桥向下投掷物件，袭击游艇上的伊丽莎白二世，或者在他到访国家公园的时候行刺他。伊丽莎白二世的行程最终按计划进行，文件没有交代是否有拘捕行动。联邦调查局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例要求，当地星期一在网站上载这份102页长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人啊，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开心笑啊？ 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 即是为什么啊？ 即是唐明王买成车荔枝咪氹到杨贵妃笑啦。 但是我们没有荔枝啊。 当年我们有榴莲、洋葱加上莎莎海奇谦仔，日扮神人开心笑。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杜文慧、王桂林、陈淑兰、彪爷、谦仔、海奇、莎莎、洋葱，开心日报约定你。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事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啊！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水上运动越来越多人玩，直立板你可能会听过，冲浪板你都可能玩过，咁浅滩冲浪板呢？记得留意我哋嘅潮兴新运动环节，了解更多时下嘅新兴运动啦。 港台 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请嚟血液及血液肿瘤科专科医生讲解淋巴细胞癌。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5月26日，狮子山隧道将于周日清晨五时起实施易通行。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今年四月初开始的流感季节完结。 港铁东涌线沿线动工，两个新车站预计2029年完工。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谈判持续，拜登及麦卡锡军称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公務員薪酬調整其中一個嘅參考因素，就是薪酬趨勢嘅調查。佢哋嘅正指標呢，今年嚟講呢，就係高層啦，就係高層公務員啦 2.87% 啦，中層公務員啦 4.65%， 同埋低層公務員啦 4.5%， 全部都係正數嚟嘅。咁除咗話考慮到呢個薪酬趨勢嘅正指標之外呢，咁仲有其他嘅考慮因素係決定公務員嗰個嘅加薪幅度嘅，或者調整幅度嘅，包括就經濟狀況啦、生活費用嘅變動啦、政府嘅財政狀況啦、職方嘅薪酬調整嘅要求啦、公務員士氣等等。睇翻咧喺過去幾年啦，公務員曾經喺2020同埋2021咧連續兩年係動薪嘅。咁喺上年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咧，高中低公務員嘅數字嚟講咧，分別就係7.26%、4.55%同埋2.04%。不過及後咧都政府咧就決定係劃一係公務員係加薪2.5%嘅咁。嗱，繼續同李葵燕傾下。李葵燕就係華員會會長，早晨。 早晨， 李慧燕，头先就讲到一个情况，我就问到话如果今年系用一个划一嘅方法，咁未必系跟呢个薪酬趋势嘅正指标啦，会唔会日后如果再要求跟指标嘅时候会更加难呢？因为个说服力低咗咧，因为今次已经唔再跟啦。咁但系你就话过往其实都有唔少例子咧系唔跟嘅，而呢个过往亦都只系其中一个指标啫，可以继续讲埋落去呢、這个。 其實過往咧，當然亦都有唔少時候跟嘅，尤其當經濟平穩嘅時候咧，咁依個薪酬趨勢指標就係反映各個經濟行業嗰啲私營公司嗰個營商嘅情況，佢哋即係薪酬調整俾自己個僱員嗰個幅度啊咁。咁啊，但係如果你即係有時社會係有啲特殊嘅情況，尤其即係未來如果社會咧係即係受住好多各方面嘅因素影響啊。即係較為容易動盪嘅話咧，咁如果你淨係即係較多或者淨係睇住嗰個指標咧，其實就嗰、那個彈性咧、那個空間就即係好細。咁啊，即係正如好似喺2020年嘅時候，當時華員會我哋主動提出嚟動薪。咁啊，雖然個指標係正數，但係因為個社會話當時疫情來勢洶洶，嗰、那個經濟又大受打擊，咁喺公務員。我哋即係都講啦，係要同市民共度時間啦。咁所以我哋率先咧都同市民共苦啊。咁啊，即係依個咧其實係合理嘅。公務員作為社會一份子，承擔社會嘅責任咧，依度亦都係應該去做嘅。咁啊，當然即係經濟好轉啦。咁啊喺即係公務員嚟講，按照嗰個薪酬嘅原則，我哋要求係能夠分享到即係經濟好轉嘅成果咧，呢、這個亦都係合理。咁所以即係一籃子因素考慮咧，其實係容許即係有個彈性，可以係即係唔會話同個社會係離地嘅咁啊，依個係其實係合理嘅。 或一加薪喺公務員嗰度，如果真係加5.1%啦，對比私人市場係咪有一個嘅吸引力或者競爭力咧？或者定係只係喺某一啲層級嘅公務員呢個薪酬先有吸引力咧？ 加依 5.1% 咧，其實係即係追到即係滯後嗰個通脹，咁啊對嗰個士氣提升啦，同埋營造公務員隊伍團結咧，係肯定係有幫助嘅。但你話單靠依個薪酬調整咧，去挽留人手咧， 我諗就問水啲啦，因為即係如果你挽留人手咧，就必須要即係多管齊下，先至能夠即係起到個作用。咁啊，而家即係我哋華僑會都擔心，因為而家已經人手短缺，即係成萬六萬七人啦。咁啊即係而家就又請唔到人喎，咁啊拍曬膊頭，大家即係捱義氣。但係你捱義氣捱得多，即係有啲即係公務員同事都做到冇曬心機啊，做到好攰啊，好心淡啊咁。咁一個惡性循環咧，咁啊現職而家做緊嗰啲咧，都可能即係辭職啦咁。咁所以一定係要快啲咧，係多管齊下，揾方法咧係去即係挽留人手啦。我哋睇到其實有一個咧係即係必須要係即係盡快做嘅，就係有啲職系咧已經擺明咧係完全同市場冇競爭力噶啦。有個別嘅職系咧，係啊，個別嘅職系啊，譬如例如牙齒衞生員，而家即係好缺人啦、啊，有關即係牙科啊依啲咁，佢係政府牙齒衞生員係低過出面私營市場咧大概40% 人工。咁、 okay, 你話走唔走嗰啲人？新嘅人入唔入嚟？咁其實依個咧係需要咧同佢哋做職系架構檢討，就令到提升翻嗰個入職薪酬同市場有競爭力。另外咧，又都要提升多啲即係晉升嘅機會啦。咁啊，令到係留低喺度做啦，已經累積到一定經驗嘅人咧，係會有晉升嘅機會，佢咪會繼續做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架構檢討，即係令到有啲職系咧係有競爭力咧，呢、 okay. 個政府係應該要認真考慮。 OK， 咁啊，除此之外咧，當然即係有係譬如話，而家年輕人好重視5000工作啦。咁啊，即係一聽見話要翻5日半啊、6日啦，有啲嚟見工都唔見啦，咁所以就即係公務員點樣係投放多少少嘅資源，令到係整體可以達到5000工作，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吸引年輕人啦。咁、 okay. 另外咧就2000年6月之後入職嗰啲公務員咧，其實喺幾年前咧已經容許你選擇咧係可以延長嗰個退休年齡咧係去到65歲。其實喺而家人手即係越嚟越短缺嘅情況底下咧，亦都應該係考慮咧係容許2000年6月之前入職嗰啲公務員咧，係俾佢哋咧係即係選擇係咪可以延長個退休年齡，都係去到65咧咁。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退休嘅又係高峰期喎。咁你咁多嘢疊加齊嘅時候咧，咁、 okay, okay. 人手短缺個問題就好難得到舒緩。 好，唔該曬李葵燕，同你傾到呢度。李葵燕係華員會會長，有關於而家呢個其中一個影響公務員薪酬調整嘅一個嘅指標，薪酬趨勢嘅正指標啦。咁啊，頭先都講咗噶啦，你自己點睇1872311？有商界嘅議員都提到啊，其實喺之前出咗呢個正指標之後，佢就話復常咧仍然係一個起步嘅階段，經濟水平咧遠遠未回到高峰，咁亦都話加上出口數字未回升啦，擔心咧如果嗰個加薪幅度太大咧，會影響復常嘅步伐。有啲都話如果公務員嗰個加人工的幅度咧，可能都會有一個嘅，即係所謂叫帶頭嘅作用或者指標嘅作用，影響到私人市場嘅。你又同唔同意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尹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尹先生， 我想輕輕回應啊，華員會頭先個問題先。 嗯、 就我唔同意佢哋加人工都已經都冇聲出噶啦，仲要去追加咧，我就唔同意嘅。點解咧？純粹講我個理由。就是而家睇香港個即係治安環境， 嗯， 係完全係倒退嘅， 嗯， 完全係做唔到嘅， 嗯。 咁其實我唔否認話有某啲行業，好似醫護咁樣，係應該要加嘅，因為其實佢哋都捱咗係有一段時間係辛苦嘅。咁我諗要去諗諗，政府要去睇睇究竟係咪喂真係有。某啲行業係應該值得加，某啲行業係冇得加。 嗯， 呢個係純粹我個人意見，同埋我亦都想講埋就話，輸入外勞其實就小巴，你話輸入佢去外勞，其實點解冇人肯入行？第一就係話佢嗰個工資，其實所謂工資中位數係全部以底薪為原則。 嗯， 你不如索性加埋曬所有津貼，加埋曬所有嘢上去。計嗰個工資中位數先至係最準。 嗯， 就算好簡單，好似你機場咁樣，底薪13000蚊、15000蚊，其實點解會去到咁嘅底薪？跟住又要去追加個鐘啊，先至上到去兩萬幾、兩萬零蚊。 嗯， 其實冇可能你攞呢個底薪嚟做去嗰個工資嘅中位數嘅。 OK。 同埋好似我哋做建築行咁樣，我都唔係用最低人工嘅。我做咁耐，我自己做老細，我唔會有底面糧呢樣嘢出現嘅。 嗯嗯嗯。OK。 係啊，因為好影響曬所有我哋做落標嘅。喂，你用最平嘅人工去計數，跟住就去搞唔出糧。冇意思嘅咁樣。 喂 okay, 好，唔該曬，尹生講到有一啲嘅輸入外勞啦，尤其是喺交通小巴行業嘅情況，亦都關注到頭先佢話公務員加人工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而家想講另一個話題嘅就係2蚊嘅搭車優惠，近日都唔少嘅人有意見，其中一個就擔心，譬如政府嘅長遠財政嘅承擔啦，係咪承擔到啦？行政會議召集人咧之前喺三月嘅時候咧，因應巴士公司申請大幅加價咧，都有寫文章提到就話呢個加幅嘅問題啦。佢亦都特別提到話，隨住上年九月起啦，優惠嘅合資格年齡咧由65歲降到60歲，降到2蚊優惠。咁亦都擔心到預期人口持續老化咧，未來10年咧係最為急劇嘅。咁啊擔心咧呢一個嘅2蚊搭車優惠啦。咁隨住一啲嘅巴士公司加價等等啦，個補貼咧係會係去形容啊無底深潭等等嘅。有關於2蚊搭車優惠，近日唔少人都有關注。除咗話呢一個嘅長遠嘅負擔之外啦，有冇所謂濫用嘅情況咧？等等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有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2蚊搭車優惠，你自己關注嘅問題係點樣咧？ 好最近落區咧，都有唔同人同我講，話2蚊搭車咧係一個德政，咁啊唔知邊個咁涼薄，話前朝做錯嘢，所以要檢討係咪繼續。咁我同佢講，我暫時聽唔到喎。如果有，我都覺得好涼薄啦。咁啊，但係個問題係，事實上都有啲問題出現咗嘅。咁啊，我就覺得有沙蟲，我哋就要去治，就唔好斬曬啲腳趾去避啦，係咪？咁啊，濫用問題，咁啊有幾方面啦，就非合資格人士啦，張卡用即係俾咗人用，佢又冇上下，乜都冇。咁其實呢個咧，你唯一個方法都係要搞掂嗰個營運者，要幫手去執法個司機，都要睇睇啦。你而家港鐵啊，每一次過啲機一嘟啊，咁你都要有人去睇睇似唔似樣啊嘛，來不來咪抽查下咯，係咪？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將來啲長者都要合作嘅。如果司機叫佢攞出嚟，張卡攞出嚟睇睇 check 咁，佢都應該配合。如果唔係，個個都覺得好似冒犯咗佢，咁咪長遠真係即係咁咪取消咗點啊？係咪？第二咧就係交通費係咁加2蚊就維持不變。咁你個差距越嚟越大，人口又老化咧，其實就唔合理嘅，唔合理嘅係咪？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是、你呢個2蚊唔可以永遠維持不變，咁我提議過每5年咪加5次咯。咁你2蚊，5年啦，2.5，跟住3蚊，我相信長者唔會介意，都覺得合理，因為交通費都係加緊咁嘅幅度嘛。咁啊差距咪保持咯。咁第三咧就有一個比較難搞嘅問題，就係、是、長車短搭，即係好多人咧就搭一兩個站地就搭咗架貴車。咁啊，政府嘅補貼嗰筆錢咧就好多，咁有啲人就話限制嗱，我咧就對於限制外出咧就好有意見，因為你係鼓勵啲人出街，又驚佢出得太多，咁呢個好似違背咗政策嘅原意嘅。而而家政府補貼嗰啲長途車啲銀碼同長者付出咧，係其實唔成比例嘅，你知噶啦。有啲政府補貼同埋2蚊比較係2:1，但係有啲去到10幾:1。咁所以我覺得咧，可以考慮嘅咧，就可以咁樣樣，即係附加個條件，就係2蚊或者2折，兩者取其高。咁即係話，如果呢啲車係長途嘅，每一程車你乘客都要付出多啲，政府付出個個咧就唔好要佢一味孭曬，嗰個用者咧就永遠都係2蚊啊。咁咧就變咗你又搞掂咗呢個長車短搭，因為變咗你越長咧， okay. 你過咗2蚊，你可能要俾2.5咁啦，係咪？咁你都要諗諗啦。咁長此係合理啲咧，就係、是、你政府如果將來越嚟越多人老化咧，佢計條數始終有個差距，唔係個差距咧越嚟越大啊嘛。 就住頭先第一點先啦，先講話嗰個係咪有濫用，係咪有啲可能唔合資格嘅人士用咗呢個卡去嘟就又享有呢個兩蚊優惠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喺個執法上面係咪真係有唔夠嘅情況咧？ 嗱，咁首先你要等嗰啲等嘅時間，你換曬啲流卡先。咁你有相有剩嘅，咁你嘟嘅時候都盡量抽查，係咪？咁其實老實講，大家都可以幫手睇噶，係咪？即係譬如每一個人搭車，聽到嘟一聲都要望一望個人，咁大家都即係香港人都唔係咁厚面皮啫，係嘛？你個個望住你，明明你個樣都唔似係六十歲嘅，咁啊，你都要即係都要諗諗啦，係咪？都要全民監察，因為如果唔係咧，大家都受害。政策都可能要俾人檢討係咪繼續？咁當然咧，我覺得司機都應該有權耐不耐問下佢攞張卡嚟睇睇，好客氣咁。咁呢樣咪即係咩咯？咪俾佢睇咯，養成呢個習慣係最好啦。 OK， 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個數字上面咧？話上年有4000多宗呢啲懷疑濫用個案啦，比起即係2021年嚟講係少咗60%嘅咁。有冇留意到個數字咧？或者頭先你提到落油卡啦，係咪全面推行曬落油卡嘅時候就可以減低啲濫用咧？ 第一而家社會關注咗，大家都即係擔心，如果冇咗呢個會得係點？咁、所以齊關注咗多啲咧，點都有個無形嘅壓力嘅。咁第二呢就係、是、始終都係譬如話你有啲長車短搭嗰啲問題、事實上你冇得查㗎咗喎，你點查呢？佢係真係佢上車係上車，落車你又估唔到佢嘅，佢改變主意咁點呀？係咪佢收到個電話唔得啦，我落車啦，係咪？咁所以有啲嘢呢你真係要即係、就是、要有個制度，所以我提起話即係兩蚊或者兩隻取其高，至少會得令嗰個乘客諗一諗，喂，我係咪搭呢架車啊？我真係要俾2-3蚊嘅喎，可能4蚊嘅喎，咁我咪等下一架咯，咁係咪？咁至少有啲幫補作用。但係最緊要咧就係長遠啊，嗰個福利開支喺呢一方面咧，除咗人口老化，唔好淨係講濫用先啦，都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問題。如果去到有朝有人出聲話，哇，嗰個負擔太大啦，咁成個嘢檢討咁點咧？咁我覺得即係長遠計，你2蚊、2.5、3蚊就必然要諗噶啦，冇可能成世都2蚊啦。咁如果係長嗰啲貴車嘅，有一個節揚嘅方式，但我都覺得合理啊，係咪？兩折喎、你出去買嘢，如果有任何地方俾你兩折啊，你都即係略反應啦，好開心啦，係咪？ 但有冇提，即係或者同政府有冇提過呢樣嘢？即係除咗話兩蚊之外，都考慮可能一個另一個指標，就係話嗰個車費本身嘅兩折咁，或者本身點解揀定喺2蚊，係咪都有一個固定嘅原因咧？當初 初初咧2蚊好聽。咁咪做咗呢、這個世界有乜可能啊？我哋咩嘢都加，而呢個2蚊唔加呢，咁咪完全唔合理㗎嘛，係咪？只不過當時冇人理，覺得個數字太細，咁聽係幾好聽嘅2蚊。咁但係事實上呢，如果你有時啲補貼係10多倍嘅話嘅補貼啊嘛，係咪？咁大家都要諗諗，長此以往係咪合理呢？咁所以任何嘅嘢，如果我哋檢討嘅時候，我哋就話：，且咁當時點解咁做呢？咁咪即係永遠都唔使檢討咯，係嘛？咁摸住石頭過河嘅意思就係、是，你樣嘢，你如果要諗到即係完全係密封式嘅，你可能10年都做唔到嘢。咁你不如做住先，一路睇住，然之後發覺有人提出有問題，咁你唔怕認㗎，咁咪攞出嚟檢討咯。即係我都覺得。那個差距無論那個人搭幾多錢車，他完全自己的付出一樣，這個大家都要問問，對所有其他納稅人來說，那又是不是公道呢？那兩次事實上你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即是的幫助啦。但我就不贊成設上限，有些人說每日3成、4成、5成、那我就覺得有問題啦。那你又想人多些出街，跟住限制嘅次數，有啲人就話不如每個月幾千蚊限頂啦咁。嗱呢啲咧個問題就係、是、你個長者每次嘟嚟2蚊，佢唔記得，佢冇寫低政府補貼幾多嘅。咁你如果你每一個月係封咗頂一個限額，佢又唔知幾時啊，佢下次嘟就20多蚊嘅喎。 咁佢又點計數咧？咁咪好驚，咁更加唔敢用。佢邊有心水咁清啊？次次篤一次，佢要即刻停一停，記低寫低個差距，咁慢慢計數啊。 嗯， 係嘛？咁所以你話限住每個月幾千，又有個操作上好似覺得好擾民咁樣。你限制個次數咧，咁有啲人得閒嘅中意有一日出去多啲嘅，有日唔出街嘅，咁你又唔得，你又唔係平均一個月計，你可能係逐日計嘅，咁就越搞越複雜。 OK， 政府嗰個財政負擔，你頭先都講咗，譬如即係會唔會可能用一個折扣嘅方式去計啦，或者都定期話由$2係可能5年就加5毫子一路上調翻啦咁。整體嚟講，你同唔同意其實放寬到60歲呢個門檻就已經享有$2優惠咧？如果講到財政負擔係咁大嘅時候？ 60、65、70，其实无论呢条线或喺边，长远个负担都必然系越嚟越多啦，啱唔啱？ 嗯， 因为人口老化嘛，只不过多与少嘅问题啫。咁我觉得呢、這个65到60，而事实上令到佢哋有一个即系点讲啊？优质啲嘅人生。在香港来讲，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德政来的。我又觉得这个是值得保留的。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田北辰咧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就住两蚊搭车优惠咧，其实呢段时间都有唔少嘅意见。譬如见到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啦，接受访问嗰阵咧都提到话，将两蚊优惠咧降到60岁咧系太过轻率啦，提到呢个决定。咁亦都话表明关注政府长远嘅财政承担能力啦，亦都指两蚊搭车优惠咧为库房带嚟好大压力啦。咁啊。提倡係考慮將$2優惠咧改為$3。咁另外，行政會議成員咧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陳建波咧，之前亦都提到話一啲濫用嘅搭車優惠嘅乘客咧，只係罰款咧$500啦。對於濫用人士嚟講咧，只係成本嚟嘅啫。咁亦都佢認為咧應該要提高相關嘅罰款啊等等咁。但特首喺回應方面咧，佢都有話聽到唔同嘅意見啦，覺得財政壓力咧政府係會納入考慮嘅。咁但係佢就聚焦就係話。打擊濫用問題上面，強調現階段最重要是要看看有沒有人是濫用這個兩元搭車優惠的計劃的情況，因為在數字上面就說看到有一些不尋常的使用情況，大概有不同的意見。今日千禧年代都來到這裡，外面氣溫27度，相對濕度88%。 哇，你穿晒羽绒咁，冇嘢啊，马瑞文。 我莹莹啊，似唔似极地专家咁咧，世杰？ 你似冷热不分多啲咯。 我俾你讲多次， 即系讲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教育工作者薛俊朗分享佢睇北极光嘅感受，同光污染点影响欣赏极光。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行山达人颜永辉讲解内地同香港嘅山径究竟有咩分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